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六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二章，学茅山术嘅人呢，可以讲冇人唔识得九叔呢个人嘅。九叔本来姓乜嘢呢，就冇人知，但系佢精通茅山术呢，就人所共知噶噃。嗱，佢做事从来都系讲求实际，亦都唔讲乜嘢排场啊、门面嗰啲嘢嘅。从佢间屋就可以睇得出，咁同一般嘅屋呢，其实就冇乜区别。不过一部分呢，就攞咗嚟做仪装，攞嚟放棺材、停尸。嗱，提到仪装呢，总会令人有一种阴森恐怖嘅感觉。但系九叔呢个仪装呢，就冇呢啲咁嘅 feel 噶噃。对秋生嚟讲啊，而家能够翻到呢个地方，简直就系最高兴嘅一件事。佢就好似只马骝咁，咻咁样跳到门前边，入面喺度叫啦：九叔，九叔啊！道门就打开啦。秋生一冲而入，礼手啊关翻道门，落埋个门摔，啱啱翻身啫，就顶住道门，系咁喺度喘气。九叔呢就望住佢，喺佢身边啊，仲有佢嘅贴身徒弟阿文才。文才呢生得就肥肥得得，个样睇起身有啲傻添。呢一下望住秋生，就更加好似傻仔咁，因为佢实在睇唔出呢个秋生点解咁惊嘅呢。而九叔亦都似有所觉啦，两旁白眉毛向上一扬，捏指一算，侧一侧头，亦都唔知喺度计紧乜嘢。文才望住九叔啦，又望望秋生，忍唔住就大声叫一叫： 秋生， 哇咩啊！ 秋生应得大声，文才亦都吓咗跳，咁啊叽叽咕咕喺度讲： 撞鬼嘢咩？叫到咁响，差啲俾你吓死我啊！ 秋生先至唔理佢。冲到九叔面前就叫啦： 九叔啊， 点啊？俾文才讲中咗咩？ 嗰只鬼啊，烦到不得了噶，系都要我孭佢嘅， 系唔系好老噶？嗯？ 吓、啊，你老人家点知啊？ 咁净系得啲老鬼先至要人孭住上路嘅啫。 九叔拧拧头就讲啦： 你都算黑仔，乜嘢唔好去耶？偏偏要耶个死老鬼。不过咁总算你系吉人天上，嗰只老鬼冇咁易收手嘅。 文才插口问啦： 师傅啊，咁嗰只老鬼系咪好劲抽嘅？ 劲抽就不一定，狡猾就必然嘅啦。俗语讲啦，人老精就鬼老灵噶嘛。 文才望住九叔就再问啦。 师傅啊，咁你话你理精啲呢，定系嘅举精啲呢？ 望咩啊？仲唔去准备啲嘢？ 秋生就惊啦， 吓佢仲会追上嚟？ 话音未落，咯咯咯，就有敲门声传过嚟。 快啲！ 俾九叔咁样一喝，文才同秋生啊，马上就弹开。但系呢两条友呢，就唔系去准备捉鬼嘅嘢。只见秋生一个苦药，喝一声就扑去旁边嘅一具棺材里面，捧起个棺材盖，连随吸埋。文才都唔慢，飞身扑到去床上边，一嘢立过张被，大被蒙过头，缩埋一嚿。 吓、啊、你哋！哎呀， 九叔个见拉都拉唔住，叫又叫唔住，正一嚟驾崩叫狗，越叫就越走。呢个时候敲门声就更急更响啦。九叔眼珠一碌，连随就走去台个旁边。嗱，台上面就放住一盏油灯，灯旁边就有个洗脚嘅木盆，水里边放住条抹脚布。九叔礼手就将个木盆摆个台度，抽走咗只抹脚布，跟住扑到墙边，捉起捉挂喺墙上边嘅一束柳枝，顺手一立，立咗把柳叶喺手里边添。而另一只手呢，就拿起咗旁边茶几上面放住嘅一沓符纸。只见佢将柳叶撒喺个木盆里面，再以油灯点燃咗符纸，啱啱拧转头，只见到门山啊，正喺度慢慢咁样移动，睇怕就要开到门啦。一分神，符纸已经烧到手指啦。连随将符纸一掉咗木盆里面，顺势仲撩咗撩，再望一望门嗰边呢，个门山 已经移到尽了。九叔马上就捧住个木盘一步抢上去，门就打开了。九叔把握时机，一盆符水就泼出去了。嚓一声，符水又泼到冇晒。咦，冇人嘅？人呢？啊，唔系，鬼呢？九叔不由得一窒，只见到嗰只老鬼好似青蛙咁踎喺前面。哼，原来矮咗一截，个头喺个肚脐嗰位嘅啫。咁当然就会泼空啦。嗰只老鬼双手一条白布，随即就揞去九叔只眼。九叔一转身避开，条白布呢见揞唔到只眼啦，冚咁变成白灰。个老鬼用手一拍，任声任气咁问啦： 系唔系有一只猴生胎走咗嚟呢度啊？ 哦，九叔一时间亦都唔知点样答佢。个老坑公又唔理佢，一脚就揽咗入嚟，左望望，右望望，喺度吟沉啦。 嗰只屎呆包咧冇阴功嘅，掉低我就行去。你话佢抵唔抵死？抵唔抵死啊啦？ 喺呢个时候，九叔亦都镇静咗落嚟。家下啲后生就系咁噶啦，老兄一定就好攰，不如坐低饮杯茶先呢。跟住九叔呢就慢慢行到去台边，一只手就攞起两只茶杯，一吸右手嘅剑指一并隔住空中啊，往右手嘅茶杯画咗道符，一点一落，杯底就出现咗一道朱红色嘅符咒。佢放翻低只杯，攞嗰只茶壶就开始斟茶啦。只见到有符咒嗰只杯啊，即刻就冒出咗一股青烟，活咁样就冇咗啦。嚟饮茶先啊！九叔一个转身，咦，个老坑已经唔喺佢身后边啦。咁佢望过左边一睇啦，只见嗰只老鬼已经企喺个台旁边，一手就拎起咗嗰只冇符嘅杯，向佢举咗一举，就讲咗声 饮声。 九叔成个人一窒，唉，无可奈何咁攞起咗嗰隻有符咒嘅杯，回敬返俾嗰隻老鬼，咁就吞咗落去。啲符水一吞落肚之后，咕噜咕噜咁样，随即有啲头晕添，连脚步都浮浮浪。而嗰隻老鬼呢，饮完杯茶，放低个杯，得得意意咁样笑住走过去，系咁敲喺放喺墙脚下嗰具新棺材。九叔又同时拧转身望一望过去啦。唉，只见眼前所见到嘅嘢全部都系叠叠重重影影，一个字 wing 啊！佢揈一揈头，右手再起剑指往眉心一揿，一股清凉之气透入，个脑筋一醒，所见嘅嘢呢先恢复正常。九叔个随即再用剑指，啪啪声又画道符喺个右手嘅手掌上面。是五类符印嚟嘅，劈鬼就最犀利嘅。佢嘅脚步呢仲係有啲浮浮浪，一步一步咁行去个老鬼嗰度。而呢个时候就老鬼已经嚟到咗抽生匿埋个棺材嗰度。好似有咩新发现咁样，阴阴湿湿咁笑咗一下。而抽生呢喺棺材里面亦都有同样阴森恐怖感觉，心都寒埋。而这个老鬼阴阴地咁样笑住，伸伸手准备推开个棺材啦。九叔已经后面一掌咁拍过嚟啦。而这个老鬼亦都相当狡猾，早就见到九叔个影，及时就将手松开，一闪拍一掌就拍喺个棺材盖度，青烟都冇起。而这个新棺材呢个盖上面又多咗个五雷嘅符印。而嗰股青烟同时透过棺材盖就吹到抽生嘅面门，嗱咁抽生嘅人就唔受影响。而九叔呢拍到手掌个痛鬼埋，嗰道五雷符印啊仲喺度飙紧烟。个老鬼睇喺眼里边，再都唔敢掂嗰个棺材啦，慢慢慢慢又移去铺床嗰度啦。点解啊？因为佢见到床上面嗰张被喺度震。 原来你喺度系嘛？ 被里边嗰个当然就系文才啦。文才一听， 哇，差啲吓到飙尿，揽住张被又喺度震。 喂，我唔系周生喎、 啊！只老鬼听到就笑啦。 只要系后生哥就得啦，系边一个根本就唔重要嘅。 一字讲，一字就脚步加快，系咁冲过铺床度啦。九叔就睇喺眼里边嘅，右手马上再挥动剑指，虚空一道画符，指向个灯芯一挑，只见眼油灯嘅火啊，啪咁样就俾佢带动起身。九叔剑指一划，嗰团火呢就化成一道火柱，向住个老鬼就射咗过去啦。咁啱个老鬼掀开张被，有意无意身体一转一缩。条火柱咁啱就从个老鬼嘅身边嚓一声咁样经过，啱啱就射正喺文才嘅屁股上边。哇！文才大嗌啦，一下从床上面跳起，一见到只老鬼啫，连随跳落床，三步并作两步就闪到九叔嘅身后边。而嗰只老鬼呢，两只脚系震腾腾咁样样，扮嘅咋，向前就追住喺度嗌啦， 后生队。后生队， 文才连才摆摆手，喂，我唔后生噶咯。九叔就喺呢个时候举起手，兜头一磕，就磕去文才嘅头壳顶度啦，跟住就喝啦，仲唔将老伯孭起身？ 吓咩话？ 快啲去！嗱，咁文才呢，亦都唔系第一次侍候九叔噶啦，当然就明白佢师傅嘅自有分数。但系啊，都仲系惊噶嘛，唯有啊扮可怜都嗌啦， 师傅， 师傅有分数，定啲嚟，千祈要定啲啊！ 师傅啊，我而家脚都震紧，跌啊！ 去啦，文才啱啱拧转头望望啫，只老鬼已经好似青蛙咁一样。又是伏在文才的背脊度，冇得避啊！见孭住咗个老鬼啦，只能够苦瓜干口面咁望住九叔啦。嗱，小心啲，唔好跌亲阿伯啊！九叔再吩咐多一声，嗰只老鬼咧咧咁喺度笑啦。 放心咧，我系会缠实佢，冇咁易走嘅。 讲讲下，两只手啊箍住文才条颈，个身再一喐，又笑啦。 吓，呢个好啊，呢个肥嘟嘟啊，够肉啊，有肉垫啊，舒服啲啊。 九叔啊，干笑一声讲：行啦，唔送啦。个老鬼双脚一夹，文才又好似只马咁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啊跑出去。九叔随即关翻道门，一个箭步跃到棺材前边。推开咗棺材盖，一股烟呢就同棺材盖里面慢慢咁样渗出嚟。秋生啊，已经逐到不得了噶啦，有烟啊嘛，睇见九叔先松一啖气。九叔个板住个面就喝佢啦，仲唔喐手？快啲！秋生望一望门外边，喺度问啊： 师傅啊，你都有心无力啊？你点解叫文才孭住个老鬼去送死啊？ 乱讲！并唔系师傅有心无力，系嗰只老鬼太狡猾啫。一路讲，九叔就一面走去张凳上边，攞起道符纸同埋柳叶枝。 咁依家点算啊，师傅？ 师傅唔似你哋咁冇义气嘅，有乜意欲就走。 秋生就苦笑啦。 我就系担心而家如果唔追咧，咁个老鬼就唔知佢。又咩去边啊？系嘛，师傅？ 唔使你担心，你睇佢哋喺门外面兜紧圈啫嘛，你未兜过咩？ 秋生一面疑惑咁望望九叔，一个箭步就去到窗外面度睇啦。果然，文才呢正喺度孭住个老坑公喺个空地上边不停咁喺度兜紧圈，氹氹转添。 哇！历史重演啦、啊， 正喺度讲紧，九叔一手伸过嚟，将一沓符啊就塞俾个秋生，一边就喺度掹紧啲柳叶，一边就讲啦，快啲！ 再讲翻文才啦，佢就好似秋生啱啱咁，孭住个老鬼，系咁喺度氹氹转， 嗱，佢人就肥，当然就更容易攰啦。唔使一阵啫，大汗揼细汗啦。再睇嗰只老鬼，当然就系爽啦，喺度大嗌，双脚不停咁喺度夹佢， 千祈唔好停啊，唔好停啊！ 就喺呢个时候，门突然间打开，只见秋生孭住九叔喺门里面跑出嚟，就跟喺文才同老鬼后面。一见九叔个样，奇啦，无啦啦成头就白晒，额头上有好多皱纹嘅，个样啊竟然变到好似同个老鬼咁，动作都好似。秋生孭住九叔行咗一圈啫，就已经追上咗文才啦，同文才并排咁行添。个老鬼本来就冇在意嘅，突然间一睇，唔对路噃，双脚一夹，只手又一勒，文才就停低咗啦。秋生亦都同时停低，个老鬼嘅目光就落喺九叔嘅面上边，望下望下就讲： 奇怪啦！ 你九叔咧又同样喺度学佢讲嘢，诶，奇怪啦！双脚一缩，就搭上咗秋生嘅膊头。只老鬼一睇，咦咦，唔通九叔又系同行嚟嘅？咁啊，有心示威啦，连锤一缩脚，又系好似九叔咁，骑咗上个文才嘅膊头上面。九叔一翻身啦，翻到秋生嘅面前，只老鬼有样学样，又系翻到文才嘅前面。九叔啊，再翻身。秋生咁啱背脊一弯，九叔呢就一屁股坐喺秋生嘅背脊上面，用个手托住个腮，个手踭呢就晾喺秋生嘅头度。对面隻老鬼就有样学样啦，但係文才呢就唔似秋生喎，个头又俾手踭撞，个背脊又俾屎忽撞，惨咯。呢个时候九叔突然凌空一翻，老鬼亦系一翻。嗱，九叔就系等你呢一嘢啦，把握机会喺老鬼后空翻到自己面前嗰一刹那，反手一个符纸，啪咁就打喺老鬼嘅后背上面，只老鬼啊，即刻好似触电咁样样就震啦。文才都有感觉啦，见老鬼将自己揽到好紧啊，啱啱想过肩术就打佢啦，九叔就喝住啦，捉实佢，秋生点做你就点做。文才睇睇秋生啦，只见秋生。已经捉稳咗九叔嘅两只脚，咁佢又有样学样啦。连锤又系捉住咗老鬼两只脚，嗰只老鬼就搏命咁喺度挣扎啦，但系背上面贴住符纸，力度又紧。再睇下秋生啦，只见佢连锤就孭住九叔冲向门嗰边，文才当然又系照做啦。只老鬼一睇知道大镬啦，但又挣扎唔开啊，擘大口就想咬落去啦。但系佢又冇牙，就系咬唔稳。文才俾佢咬住，你谂下，俾人吸住又唔痛，弹下弹下咁，唉，肉麻到痹，唯有就大嗌喺度壮胆，起势就冲过门嗰边啦。好啦，咁样啲师徒三人可唔可以制服呢只老鬼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 远处旅客走。千里白云晚望，想想想，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？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。深秋满地风霜，最。